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集，唐默也很无奈，这哪里是由他决定的？前几个月，王主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说要学习西方的现代图书馆经验，改造自家图书馆，就从三楼开始改建。苏州图书馆拥有几十年的历史，和其他市图书馆没什么两样，里面的设施都上了年岁。王主任改造三楼以后，就把原先的100多个书架全部换了，买了23个连接在一起的大书架。很多读者都抱怨这种书架不方便走动，王主任也已经打算明年就重新换书架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恐怕他这辈子都没机会再换书架了。如果书籍范围仅限于图书馆三楼，对唐默和神棍是有好处的。唐默虽然是图书馆员工，但一直在三楼工作。神棍最喜欢看神秘学、宗教学的书籍，这些书都在三楼，他们两个人对图书馆三楼都是最熟悉的。可书架一少，恶魔想要烧书就更加容易，烧对书的概率大比例提升。正在两人都发愁的时候，那熟悉的脚步声又哒哒哒地从书架深处响起。看到马赛克小姑娘的时候，唐默已经无力吐槽她到底是从哪儿变出来的。小姑娘手里捧着一个小饭碗，脖子上系了一个小猪围兜，呼哧呼哧地跑过来。 你们找到我的书没有？ 神棍沮丧地摇头。 我们还没有开始找。 小女孩生气地说。 你们居然还没有找？我好不容易才趁老师不注意吃饭的时候偷偷出来找你们，第一天都快过去了，下午的课上完了我就要回家了，妈妈要是发现了那就完蛋了。 唐默说。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有没有想起来一点关于那本书的内容？小女孩摇晃着双马尾辫。 想不起来了。 神棍急急地说。 你不是要给我们线索的吗？ 小女孩突然说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早上在房间里找到了这根羽毛，对，这是恶魔的羽毛，我就知道肯定不是我弄丢了书，是那个该死的恶魔，他偷走了我的书。他们恶魔都是喜欢骗人的坏蛋，我最讨厌恶魔了，可恶的恶魔，我一定要抓住他，把他的翅膀掰断，然后放进爆米花机里炸成我最喜欢的爆米花。 小女孩将一根黑色的羽毛交到了唐默的手里，自己又蹦蹦跳跳地走了。 叮当，天使获得提示一，恶魔的羽毛。 片刻后，唐默说， 这就是我们的提示。 神棍也有点懵逼，他想了想， 这根羽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作用？ 唐默摸了摸羽毛，又拿着羽毛在空气中甩了两下。这好像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羽毛，没半点神奇的法力。当唐默努力地想要试出他所掩藏的神奇力量时，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保持着原样，进行沉默的嘲讽。啊！光线在这个时候突然消失，神棍吓得尖叫一声。整个图书馆瞬间沉入黑暗，唐默的心脏漏跳了一拍，正好他站在服务台旁边，他下意识地打开了桌子上的老式台灯，咔嗒，微弱的黄色灯光阴阴暗暗地照亮着服务台周围1米的范围，将唐默和神棍都包围进去。唐默眼也不眨地盯着那些被黑暗笼罩的书架。唐默忍住紧张，试着去开其他的灯。他发现，除了服务台桌子上的这盏台灯，其他灯全部无法打开。 两个人紧紧靠着服务台的桌子席地坐下。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恐惧变得更加明显。整个图书馆三层只有这一点点昏暗的光亮，灯光怎么都照不到其他地方，好似有一只巨大的猛兽藏在这些黑暗里，只要他们往外走出一步，就会被无情地吞吃入腹。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 神棍害怕地往唐默身边凑近了几分。被他这么一说，唐默也有点头皮发麻。他仔细地听了一会儿， 没，我没听到。 神棍吞了吞口水， 这天怎么突然就暗了？ 唐默想起了童声一开始唱的那首童谣， 三天三夜不说话，天使恶魔想要他。天使白天可以得到一个提示，恶魔晚上可以烧毁一个书架。这个游戏的白天和晚上是不是和我们的时间流速不一样？ 神棍害怕的根本无法思考。唐默努力地冷静下来， 是两个小时。什么？那个游戏是17点52分开始的，现在是19点58分，两个小时是一个白天。 你记忆力这么好？ 神棍隐约记得童声唱起歌谣之前好像确实有说过一个时间，但是当时他都害怕极了，哪里会去注意那个时间，更不用说把它记住。唐默居然记住了。其实唐默也很惊讶，他也发现自己的记忆力现在好像出奇的好。比如他还记得小女孩粉色书包上的米妮戴的是一个黄色的蝴蝶结，手上拿了一个粉色棒棒糖。 他的记忆力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 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。唐默冷静地说， 暂时假定两个小时为一个白天，童谣里说三天三夜不说话，小女孩三天后也会死，所以这个晚上推定也是两个小时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恶魔会出来烧书架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唐默和神棍瞪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看着那黑漆漆的23个书架。虽然知道游戏禁止暴力，但是这种未知的恐惧席卷着两人，他们不敢放松地紧握着防暴棍，算是一种心理安慰。然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看到火烧书架的场景。 神棍说，真的有恶魔吗？ 唐默抿紧了嘴唇，目光在神棍身上转了转， 应该有。那他怎么还没有烧书架？ 唐默靠在服务台的桌子上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，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烧书架。 神棍没有听明白他这句话，唐默却已经转过头，握紧防暴棍看着神棍，目光幽深。 陈先生，你觉得为什么恶魔到现在都没有烧？ 巨大的爆炸声在图书馆里猛然响起，唐默睁大了眼睛看向那爆炸声响起的地方，只见刹那间火光滔天，熊熊烈火将第七排书架吞噬，巨大的火焰在图书馆里显得无比恐怖，火光照亮了一切。唐默和神棍至始至终都盯着那里，可是直到火焰熄灭，他们都没有看到有人从那里出现。第二个白天，小女孩又背着那个米妮书包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。 你们还没有找到我的书？妈妈今天去鼹鼠叔叔家做客，好不容易瞒住了他，他还没有发现我的书被偷走了。我瞒不过妈妈的，他一定会发现的。你们什么时候能帮我找到书？ 唐默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他揉了揉太阳穴， 你今天又想起关于那本书的线索吗？小女孩很不满地说。 我说过了，我不记得啦。 唐默提醒道。这是第二个白天了。这句话一落下，小女孩没再说话。但唐默能感觉到，在这一层又一层的马赛克之下，小女孩应该用很古怪的眼神在看自己。她说， 你是天使，你看过那么多书，你当然知道那本书啦。我又不是天使，我最讨厌看书了，我怎么会知道一本书的线索？明明你才知道。 叮咚，天使获得提示二，来自马赛克的笔试。 马赛克蹦蹦跳跳地走了，留下的提示却一个比一个奇怪。唐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忍住了想要打死马赛克小女孩的欲望。现在是白天，恶魔消失，天使可以随便走动。已经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待了几个小时，唐默和神棍都不再那么紧张忐忑。两个人拿着防爆棍走到那个被烧毁的书架旁，唐默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被烧成灰烬的书架。图书馆三楼一共有23个书架，这一次烧的是从服务台往前数第9个书架。这是爱类书籍，上面放的大多是地理方面的书籍，包含了国内外的旅游书、地理学书，还有一些宗教学的书籍。现在他们全部都被烧成了灰烬，木头书架被烧成了木炭，黑黝黝地躺在地上，那些书却堆成了黑灰小山。唐默伸出手摸了摸这些黑灰，不烫。神棍看向他，不烫。唐默点头，虽然按照童生的说法，距离这个书架被烧毁已经过去了一整夜，不烫也是有可能的。但对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流速来说，才过去半个小时。且不说半个小时内是怎么把这么大一个书架和上面10000多本书烧得干干净净的，就说这些余灰竟然不烫，人类的常识已经无法解释了。神棍理所当然地说，这是恶魔烧的，当然无法用科学解释了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本就超出理论科学的范畴，再多发生几件也是狮子多了不怕痒。神棍很明显更关心找书的问题，他害怕地吞了吞口水。刚才那小女孩说的话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她丢掉的书是天使知道的？汤姆，你有什么知道的书吗？ 顿了顿，神棍又补充道，我知道的书太多了，我在你们图书馆看了快一年书了，哪本书我都看了一眼。 唐默倒是不怎么急， 三楼的禁书项目一直是由我负责的，我知道的肯定比你更多。 神棍看他这样，头上滑下豆大的汗珠。 那可怎么办？这都第二天了。 唐默没回答神棍的话，他绕着这堆黑灰走了一圈。神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，他把小女孩出现时说过的话大致回忆了一番，却没找到任何决定性的证据。他急忙道， 唐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 别急。 唐默蹲在书架灰烬前，抬起头看向神棍。窗外的阳光照射在唐默的脸上，他微微一笑说， 现在更重要的是，恶魔为什么要烧毁这个书架？ 神棍一下子愣住。23个书架，按常理来说，恶魔烧对书的概率是23/3，前提是天使没有提前找到书。神棍想了想，解释道， 那个童声说，恶魔已经不记得自己把书藏在哪个书架里了，所以他应该是随便乱烧的吧。 唐默随意地说， 或许吧。 神棍双手插进头发里， 我们还是赶紧找书吧，再找不到真的会完蛋的。我最近看的书都在这个书架和…… 顿了顿，神棍脸色有点难看， 和被这个烧毁的书架里。唐默， 你呢？ 唐默站起身。我看的书太多了，每天我都要整理一下你们乱放的书。神棍神色凝重，他一会儿看看旁边书架上的书，一会儿看看地上的灰烬。他好像一个真的神经病，口中嘀咕个不停，重复的都是小女孩说过的话。其实换作其他正常人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见识了这么多鬼神一样的事情，被逼成神经病也是有可能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